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， 带上小锣，带上竹呀，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。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，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，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 不做事情向爸爸谈谈。 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了徒儿你为家做多大贡献啊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老了徒儿你为家做多大贡献啊，一辈子总操心就问得平平安安。 Thank you.